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本书的第三部分，它的大标题叫《绝望与希望》。在这里面呢，在这个部分里呢，尤瓦尔·赫拉利会提到很多全球化遇到的现实的一些问题。它和前两部分的差别在哪儿呢？前两部分讲这个技术上的挑战和政治制度上的挑战，更偏重于理论，更偏重于说理。而在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会提到很多具体我们已经碰到的、面临的一些具体的威胁。第一章节就是恐怖主义啊，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以来，最头疼或者说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恐怖主义。它的副标题就叫“不要惊慌”。在尤尔·赫拉利看来，恐怖主义的实质，它不是一种巨大的军事威胁，或者说对你这个国家进行巨大的破坏，它的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控制，或者说精神影响。恐怖主义靠杀死有限的几个人，希望能够起到能够吓阻几亿人的这样一个效果。它同时呢还能够撼动相对那些恐怖主义组织来说是庞然大物的那些政体，那些国家，比如像欧盟啊，比如像美国呀。从911以来啊，这个美国、欧盟当然是从这个叙利亚内战以来，发生了很大的气质上的变化。自从911以来，911是2001年吧，那么到现在17年多一点，恐怖分子一共杀死多少人呢？或者我们说平均杀死多少人呢？平均来说，每一年平均啊，在欧盟大概有50个人死于恐怖分子之手，在美国大概有10个人，在中国呢大概有7个人。他这里说的这个恐怖分子是把所有以政治诉求为目的、杀死平民为手段的这样的行为都叫做恐怖行为。Okay？ 那么全球其他地方加起来多少人呢？25000人。这个就主要是在伊拉克战争啊、阿富汗战争啊、尼日利亚呀、叙利亚这些战争死亡都算上了。但是作为对比，每年的交通事故杀死多少人呢？在欧盟8万。美国4万，中国27万，其余地区总共是125万，这是每年的数据。糖尿病和高血糖相关疾病呢，每年在全球杀死350万，而空气污染则杀死700万。那么相对来讲，死于恐怖主义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那么恐惧恐怖主义呢？为什么一个政府会在选举中会因为发生恐怖袭击而丧失选票，却不会因为慢性的空气污染而落选呢？这实际上就是人在不同的心理模式下产生的不同的情绪反应。恐怖主义，正如其名字所显示，它是通过传播恐惧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某种军事手段，一般呢都是在对抗双方中啊比较弱的一方，或者说绝对没有胜利希望的一方才会采取的策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对方造成太大的物质上的损失，所以只能采取精神上影响的这种恐怖主义的手段。我们知道任何军事行动啊都会给对方带来恐惧啊，炸弹一爆炸啊，子弹这个扫射过来都会造成恐惧。但是传统的军事行动呢，恐惧实际上是物质损失的副产品。传统的军事手段它的主要目的呢，是给对方造成物质或者人员上的损失和伤亡。它所产生的恐惧和造成的实质伤害是成比例的，对吧？我这边死伤的越多，我就会觉得敌人越可怕。但是恐怖主义呢，恰恰相反，它制造恐惧是主要目的， 造成的实质性损失呢，却往往很有限。恐怖主义造成的这个恐惧的情绪啊，实际上和恐怖主义的实力是远不成比例的。我们前面提到，恐怖主义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撼动现有的政治版图，或者说扰乱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来希望从中渔利吧。那么传统的军事力量呢，也是希望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抗，也是希望改变政治版图。但是传统军事力量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见有效。这里尤尔赫拉利举例就是索姆河会战，1916年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能是人类这个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军事会战，打了4个多月，总共伤亡是130多万，死亡就是30多万。打了4个多月，是这英法联军，当然英国这边还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他们是希望把德国的战线呢，推回到法德边境，或者说把战线推进到德国境内，但是打了4个月，伤亡100多万，最后大家回到原始起点，基本上没有改动战线，算是白打。所以相比之下呢，这个传统的军事对抗啊，战争对抗的话，伤亡是相当，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巨大，伤亡是相当巨大的。但是恐怖主义袭击给对手造成的伤亡和真正的战争是没法比的，零头都不到。从传统战争的角度来看呢，你根本不可能影响力量对比，或者是促进谈判，对吧？那么你恐怖分子这样做，他到底期望怎么能赢呢？他们主要的策略在于激怒对手，用恐惧来影响对方的人民的这个心绪。你不是很强大吗？那么我希望你调动所有你的实力来打我，然后我躲到山沟里去，对吧？当你调动起全部力量的时候，你的这个社会啊会变形的，你可能会犯错的，你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你可能会反应过度的，你可能会打击范围过大，造成我的联盟越来越多，就同情我的人越来越多还可能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出现这个税收的增加呀，社会矛盾的激化呀，社会里原来的中间派力量被削弱呀，哎，你只要是乱了，恐怖分子就会有机会。在这儿，尤尔赫拉利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他说，恐怖分子就像是一个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的苍蝇啊，苍蝇本身力量很小，根本不可能破坏瓷器店，对吧？它连一个茶杯都举不起来，但是。苍蝇的策略是，它去激怒一头野牛，钻进它的耳朵里，或者用各种其他的方法去骚扰这头野牛。当这个牛疯了以后呢，就很可能冲进瓷器店，那么苍蝇的目的就达到了。911以后，伊斯兰的这个极端主义者，他就是这样一个策略，挑动美国这么一头公牛啊。冲进阿富汗，后来又冲进伊拉克，就彻底搅乱了中东原来相对比较稳定的政治布局，导致当地的恐怖主义空前繁荣。尤尔赫拉利说，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永远不缺那种傻呵呵的野牛啊。但是理性的想呢，恐怖主义本身呢，它其实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不是说他有实力啊，他主动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和你作战，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一种正常的军事的这个敌对行为的话，你首先应该想到的就是去打掉对方可以用来还击你的力量，对吧？而没有必要先去激怒对手。激怒对手有什么意思呢？你攻击了对方，如果对方还保持了足够的还手能力，还有所有的选择都有，所有的资源都还在，那你这样的攻击不是显得很失败吗？ 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中日本首先是偷袭珍珠港，直接取消美国在太平洋上还手的能力。这个才是一种正常的军事对抗的行为嘛，才是一种正常的军事对抗的逻辑嘛。那么你反过来想，如果日本先去采用潜艇战，先去击沉美国的民用船只，先激怒美国，而又让美国保留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那不是就疯了吗？那不是太蠢了吗？对吧？所以挑逗对手、激怒对手，却不解除对手的武装，不取消对手反击的能力，这个实在不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所以推论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无奈的、完全绝望的选择，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恐怖分子啊，实际上是很被动的、很无奈的、很没有选择的。这种完全靠激怒对手的策略，只有一种胜利的希望，那就是对手出错、对手反应过度。有的时候呢，对手因为反应过度呢而引起内部的撕裂，或者对手因为反应过度呢而扩大打击面，引起其他本来中立的，比如说这是穆斯林啊，一些原来是中立的穆斯林也倒向恐怖分子那一边，比如说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啊。如果是你全面打击穆斯林的话，那么把巴基斯坦给怼到这个恐怖分子阵营的话，那事儿就闹大了。所以恐怖分子的这个思维方式的话，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对抗的思维。哎，这尤尔·赫拉利讲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他们更像是舞台剧的导演的思维，他们要做的是调动起观众的情绪。怎么讲？我们来看911袭击这件事情，一提起来，一般人首先想到是什么？肯定是双子星的那个世贸大厦。但是事实上，911成功的攻击的还有一个目标是五角大楼。为什么一般人很难注意到五角大楼？为什么一谈起来就是世贸大厦、世贸大厦？如果是一般战争的话，五角大楼的价值远高于世贸大厦。如果一般打仗的话，那么你这个恐怖分子都已经打击到对方的指挥中心了，那么这个是更有意义的一个攻击。但是为什么世贸大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因为尤尔赫拉里说，这不是一种传统的战争，这是一场残酷的舞台剧。高耸的世贸大厦和平民的大量伤亡，很容易吊起人的情绪。当你目睹那个非常震撼人的那个双子星大厦坍塌的那个场景的话，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相比来讲呢，五角大楼比较矮，它没有那个特别震撼的那个倒塌的效果，所以在舞台效果上，双子星大厦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这是一场伸向光影的舞台剧啊，人们被调动的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理性的想啊，我们的回击也应该是在这样一个思路上。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恐怖分子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打败我们。这就像戏剧里的坏人不可能真正的破坏我们的现实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反应，或者说自我出错，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比如说，像美国现在的反恐的这个花费，已经远远超过数倍、数十倍的超过恐怖分子给美国带来的，就是恐怖袭击给美国带来的实际伤害。这个是需要我们担心的。当然，更需要担心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像欧盟和美国的社会空气的毒化。比如说，像前不久这个川普就下了一个禁牧令啊，当然后来被法庭给否了。他又推出了改版后的禁牧令，还是被通过了。 他实际上就是想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会把问题更加激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反过来想，恐怖分子呢，他也知道自己几乎是在玩一场，不可能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他们没有军队啊。他也不可能削弱对手的军事实力啊，那么他们就选择演出这样一场戏剧啊，那么在这个戏剧中间呢，哎，他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他给对手啊，比如说欧盟的这个欧盟国家或者美国的政府，他给对手强行安上了一种同样很艰巨的任务，哎，这个就是调动情绪的结果，就是你突然觉得我这个政府有责任保护你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国民不受伤害，其实这是一个做不到的，或者说你要想做到的话，是需要花费巨大成本的。但是这个恐怖分子是可以讲是成功了，他成功的给各个反恐的国家的政府安上了一个几乎无，也是同样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就是说你得保护你每一个国民。哎，这个倒是一个真实的挑战。被调动起来的这种情绪啊，导致民众真实的会对自己的政府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你必须保护我的每一个国民。如果一个民众、一个国民被恐怖分子所杀，对不起，我们啊人民啊民众，起码对你这个政府就会很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国家内部的政治空气的紧张，同时也可能出现政治上的。重新洗牌，而这个正是恐怖分子要的。尤尔·赫拉利讲说，恐怖分子就好像是一群超级赌徒，他们满手烂牌，根本不可能和对手抗衡，对吧？那恐怖分子拿的 AK-47，美国是巡航导弹，这个你根本不可能抗衡，但是他唯一的希望是乱中取胜，只要对手乱了。只要世界乱了，政治形势就可能重新洗牌，而这些恐怖分子呢，就有可能从中获利，他就赌嘛。你反正他也没什么东西可输，对吧？他就手上一个 AK-47，然后躲到山里去。所以这种赌徒呢，永远都存在，因为他的赌注非常小，而你需要他把你置于那种境地下，就是你需要保护你的每一个国民。你面临的成本又非常高，所以他就有赢的希望。那么，正常的国家应该如何避免，出现恐怖分子期望你出现的那种反应呢？这个我们接下去明天讲。谢谢大家。